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节新闻简，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以色列北部发生巴士爆炸，至少八个人丧生。伊斯兰圣战组织已经承认责任。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谴责呢次事件。警方话事发喺繁忙嘅下班时间，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喺海滨城市海德拉市郊引爆部车辆，旁边嘅巴士亦都着火焚烧。美国执法人员追缉连环枪击案凶徒期间，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汽油站扣留两个人，但未说明他们是否就是疑凶。大批警察部署在停泊电话亭旁边的一辆白色客货车。华盛顿地区自月初来有九个人遭枪击丧生，至少两人受伤。泰国政府办公室发生邮包爆炸，两名警员死亡，五个人受伤。发生爆炸的邮包是寄去中部城市的社会保障部门办公室，职员觉得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现场调查的时候发生爆炸。总理他信表示爆炸和恐怖袭击无关，已经下令彻查。警方说邮包内一枚手榴弹爆炸，相信事件是与私人纠纷有关。翻嚟本港新聞，警方拘捕两名男女涉嫌同一名30岁男子在深圳被非法禁锢有关。事主的姐姐上星期报警，指弟弟涉及生意纠纷，被人禁锢在深圳，遭勒索40万元。本港警方得到深圳公安协助，成功在港锁定两名目标人物，再在旺角拘捕他们。事主亦都在深圳获释。政府重组就业专责小组，扩大代表性，加入立法会议员和政党代表。小组主席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表示，需要集思广益，合力解决问题。加入小组的自由党主席田北俊说，香港经济始终受外围情况影响，如果世界经济大势不理想，小组的作用亦都不大。另一位新成员民主党的郑家富认为，小组首要讨论的议题应该是基建工程，不要拖下马，以免拖累就业。跟住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早上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1到24度，吹和缓北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天文台录的气温23度，湿度86%。香港电台以及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听紧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咁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系喺 FM 94.8至96.9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而家云海究竟搞咩咧？暂时系未知啊。 喂，老公，你拆开个洗衣机做乜嘢？ 坏咗嘛，睇下整唔整得翻咯。 你识整咩？你想搞到漏电或者火烛啊？快啲揾个有经验嘅电器师傅睇下啦。 喂，老婆，咁你系做咩插把风扇啊？ 我睇住本说明书做紧定期清理啊。机电工程处嘅电器安全小册子有讲嘅。 喂喂喂，咁喺边度攞噶？等我攞翻几本俾人先。 好多地方都有得攞噶啦，打1823问下咪知咯。 多谢你27蚊啦，不过计埋你袋里面想偷嗰件衫，你要俾埋你一生嘅前途我。 其实做每样嘢都要付出代价，喺铺头买嘢要俾钱，偷嘢同样要付出，付出嘅更可能系你一生嘅前途，真系唔值得。店铺盗窃，代价沉重，前途尽送。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啲最近咁樣啊嘛， 我冇聽過 最順炮咁樣啊嘛。 好似話佢升空，因為你對住個海嗰邊，你如果有冇任何即係墜毀，好似唔係 sorry 啊，即係有任何急降嘅時候， 唔係急降啊，就算佢嗰啲汽油嗰啲任何嘢想要喺空中。分开，跟住跌落嚟，佢 都 跌 喺 度 咯， 系咯。 咁咪就系话你啲人系傻咯，你仲要发明啲嘢，仲系要跌出嚟，仲要跌落海，仲要染污自己嘅地方。即系你咧喺屋企打掟个蛋糕上去，跟住仲要撒到 抹咗佢， 跟住掟落地度。咁其实即系就系好傻啊啲嘢。 冇办法啦，大佬啊！我哋而家都系个科技去到呢一度，系咪？ 但 系 已经 系 好劲噶啦，其实即系我哋系人类觉得好劲咯。 希望大家唔好。恥笑啊！ 頭先阿 Jan 咧有個 facts 就講翻天主教嗰個預言、我諗有機會先講啦。今日都係講翻秘魯啦。咁因為要講個秘魯咧，其實因為我發覺原來一個鐘頭都係 你講啦，你係咪未知道咩叫痛楚、啊？ 我知啲聽眾打緊我噶啦，唔係因為咧想講翻咧就是、一個喺1967年咧喺秘魯發生一個咧，即係而家裏邊都係一個最經典嘅。亦都最真實嘅 UFO 個案。咁、當時係點呢？當時你知秘魯1967年其實都算一個大城市啦，亦都有個國際機場喺度啦。咁、當時亦都有架咧嘅民航機，小型啲嘅民航機，即係可以話係嗰陣時嘅空中巴士啦。咁就由呢、這個秘魯起，即係秘魯機場起飛，咁就向南秘魯機場北邊嘅機場起飛，就向南行，向住秘魯方向住利馬方向嘅，就一路飛嘅。OK。咁一路飛嘅時候咧，當時係冇任何特別嘢嘅，即係完全唔會有天氣問題嘅，唔會有任何嘅暴雨啊，冇任何嘢。一路飛嘅時候咧，就去到大概夜晚7點幾開始黃昏開始嚟啦，亦都入黑嘅時期啦。咁之後咧，就當時駕駛呢個嘅飛機咧，就兩位機師啦，正副機師咧，同埋有52位嘅乘客係登咗呢架飛機嘅。咁就全部有記錄㗎，即係今時今日你去到利馬機場係揾到曬所有檔案㗎。咁、你52位嘅乘客登咗上去之後咧，一路喺度飛啦，飛到7點幾，即係當向住南邊飛。咁突然間咧，係突然間個機師咧， 突然間咧，嗱係突然間， 唔係我要強調啊嘛。咁個機師咧就立一立個飛機嘅右手邊。右手邊嘅窗口嗰邊大概50幾尺嘅遠嘅地方咧，咦？點解有架嘢嘅？ 嚇嚇！ 咁當時佢直情覺得係眼花嘅，因為佢當時認為咩咧？見到一架嘢係發光，係變色，由藍色變紅色，紅色變藍色嗰啲發光體，而佢話咧一個好似而家啲雪糕筒反轉咗咁嘅嘢嘅，尖尖地雪糕筒反轉咗喺度飛緊嘅。咁佢當時睇咩嚟㗎？同埋佢一路睇嘅時候咧， 日頭到夜晚先嗰陣時係 黃昏7點幾，一路飛嘅時候嗰架嘢咧就一路係同一個飛機咧係平排咁飛，即係以同步嘅速度。 同你先嗨喎。 係啦，同步嘅速度一路喺度飛。飛緊嘅時候咧，嗰、那個機師咧做咗一個幾有趣，我諗係而家所有機師都唔會做嘅嘢嘅，就係、是開咗佢自己個麥克風對住個乘客講。 你已經被包圍， 佢係當時真係咁。 大家望下右邊， 係啦，你真係講得啱啦。大家乘客望下你哋嘅飛機嘅右邊，我哋而家有架 UFO 喺我哋嘅同步嘅飛行之中。 哇！ 哇！我心諗，如果 恐怖 係即係而家咧，即係啲機師一定唔會咁做噶啦。咁所 以啲機師，大家望左邊啦， 冇嘢發生 嘅，冇嘢發生嘅，而家係。 喂，但系佢咁样做系醒目嘅，因为佢想 check 下就自己有眼花。 其实我觉得当时嘅佢都系， 就 系 想揦埋人哋落水。 系啦，我都觉得系。 喂，咁多啲人做证 系咁样嘅， 咁个政府机先 还你惊，俾你 惊。我即刻话各位，各位系而家，系而家，好似云海咁啦。嗱，系突然间，系突然间，我哋右手边。系啊，大佬，系突然。 唔系你俾我系机师，我一定讲添啦。 你停车一刹制停机啦，影相啦，你仲要讲嘢，你仲同你，我肯定你唔会同机舱里边人讲。 我会 隔篱嘅飞机听住，你听同隔篱讲。 你已经明白 系啦，你唔好以为 我系陈云海。 冇错， 唔系咁样。 佢净系幸会，幸会。狗养狗养， 唔好你唔会咁样啦。之后咧，咁啊政府机师见到啊嘛，咁啊嗰个机师竟然就 announce 啦，各位乘客，你哋望下右手边个 UFO 系我哋同步飞紧。 哇！ 咁啊所有乘客 点啊？ 望啦，即刻望。 是52位乘客全部见到。 那个 UFO 是怎样、oh yeah. 有没有窗门 的、是的，情况就是没有任何窗门，就是一个好像、雪糕桶型的反转了之后呢、它似少金属但又 雪糕桶型反转了，即是流流这样。 是的，没错，似的，即是我应该怎形容，即是例如现在那些路路 摆路边的雪糕桶 是吊转了，这样飞 螺旋形咁飞的， 它没有形容怎飞呢、那50几个乘客一路见到的时候呢，它形容怎呢，那个平排飞的时候呢，即当然同步速度啦，但它有时会向下少少，有时候会向上少少，有时候向下少少，有时候直飞，那它直情呢就好像是跟你一个机器一场一起行的时候，它又观察你的飞机在做什么、那大家又望着、但是那个时间是很长的，是讲紧，即是不是讲紧一秒钟飞过那些，是讲紧一路十几分钟的人一路见到那些东西飞紧的。咁而當時佢廣播完咧，個機師就已經即時想撳翻俾通話，想同利馬機場去控制塔講：喂，我哋目擊到一啲奇怪嘅現象咁樣。點知一撳掣，所有嘅即係同利馬機場嘅唔係電子儀器冇問題，淨係同利馬機場通訊嘅嗰 part 咧，全部都接通唔到，係完全接通唔到。 佢特登啊，俾啲磁場干擾。 係啦，冇錯啦。咁之後咧，佢哋正喺度干擾緊嗰個溝通嗰個渠道之時咧，咁、那個政府機師咧係突然間，係突然間，係 突然間 ，suddenly 係啦，喺個飛機嘅右手邊咧，嗰、那個雪糕桶反轉個雪糕桶飛緊翻雪糕桶， 再調翻轉， 唔係係飛向嗰個飛機嘅位置， 嚇 喺個飛機嘅上邊擦過，係咁啊嚇。之后当时的拆 过，可能试下你的速度，看看可不可以追到它快不快，它的反应 有可能。而当时那个机师形容是什么呢，它在那个窗户是望到那个飞在上面，之后那个光在上面转紧，而它是望到那个漏斗的、那个底的、之后再飞去，它是一个漏斗的底，就是一个正正常常漏的底，但是它形容不到那样东西是什么。那就那个东西呢，它就中了飞过了，即是怕撞的嘛，它没有撞到它，完全正常的，再飞了在那个飞机的左手边。點知原來是飛咗佢左手邊同樣的位置咧，繼續陪飛。 哇！我要同佢 say goodbye 咁樣， 左邊， 係啊， 即係右邊，你嘅右邊船上， 係啦，即係右邊飛完啦，而家飛去左邊。咁嗰個機師就話啦：各位乘客， 再望下你嘅左手邊， 已經係我哋嘅左邊。 哇！肯定驚到。 我諗當時啲乘客一定好驚咯，因為冇可能咁噶嘛。咁之後所有嘅乘客，即係呢兩個過程係所有嘅乘客都 一齊望去左邊啦。 望住曬嗰個 UFO 係平排咁同個飛機咧喺左邊一路咁飛緊，之後咧仲有一個更誇張嘅情況出現啦，就係所有嘅乘客都目擊嗰個左邊一路飛緊個 UFO 咧，係突然間彈咗同樣 size 嘅，變咗兩架喺隔離飛緊。 The Three Degrees of Woman and Love， 继续翻我哋嘅黑色星期一。 系啊， 而家望下你嘅左手边， 系啦， 已经飞走咗啦。 唔系，咁之后咧就出现咗同步两架同样嘅 UFO， 突然出现喺左手边。 我系超人变身，佢超合金。 佢自然觉得似分体嘅，咁但系咧之后咧就过咗一阵咧，咁就两架都消失咗啦。咁消失咗个黑咧。咁、那個機師咧就即刻同地面個通訊塔聯絡啦，地面通訊塔咧 聯絡到到啊， 聯絡到啦，即刻聯絡到。而通訊塔驚到咧，即係直情係騰曬機場。 即係佢喺雷達度有冇兩粒嘢顯示？ 誒，雷達度係喺即係利馬機場係探測唔到嘅、嗯，即係淨係喺嗰個 飛機。 佢漏斗型可能即係反射開曬啲， 反射曬啲電波啊。唔係咁，但係利馬機場嗰度就好驚咯。開頭因為原來喺嗰段時間咧，佢哋係消失咗個通訊咧，利馬機場係唔知個機係咪發生。意外，因為墜毀其他嘢。咁後來咁當然個飛機 UFO 走咗之後咧，咁個機師即刻同地面聯絡到，咁就即刻話翻成件事，就喂我哋頭先見到啲好奇怪嘅物體，我哋隔離飛過，即係急降翻喺利物機場。咁即時所有嘅軍部人員啊，同埋所有嘅工作人員就即係撤離咗架機啊等等啦，就將所有嘅52位乘客嘅口供同埋兩個政府機師口供咧就落曬嘅。 嗯， 即係到今時今日，你只要如果係有心咧，你去到利馬機場去揾呢個檔案咧，仲喺度嘅。呢52個人嘅名啊，見過啲乜嘢啊，同埋佢哋嗰個形容所有嘅右手邊飛到去左手邊嘅劉德平 UFO 咧，依然喺度。 哇！ 咁所以你谂下呢个， 但冇人影到相或者冇人知 系咯。 我谂1967年可能唔会特登有个傻瓜机咯嗰阵时。 系咯，如果 Jason 当时喺飞机度，我谂佢会影相。 肯定啦， 我谂你系由左边。 唔使再劝我啦，肯定有 UFO 嘅。就算嗰个机师系叫大家谂安全带都好啦，佢都会咁样除咗安全。 我叫佢喂飞近啲啊喂。 喺个右手边，左手边。 唔系咁， 我会 hold 住个 speed。 慢慢 等我定啲， 但唔紧要。但我话俾你听咧，1967年好似好远啦，但其实咁多年嚟咧，咁多十年嚟咧，秘鲁出现嘅 UFO 咧，其实系未停过嘅。不过近 即系每日都有团嚟嘅， 有可能咯，你可能 冇捞先， 有可能。但个问题咧，但系1999年嘅二月咧，就发生一单即系令秘鲁人咧都可以话佢哋几震撼嘅事件嘅。就是当时咧喺秘鲁嘅上空咧，就出现咗一个低飞近距离到点嘅地步咧，就系、是、形容到系嗰个 UFO， 但系佢仍然系金属型、椭圆形，即系同而家我哋见到嗰啲类似啦。 嗯， 就系、是、夜晚嘅时候，当年1999年嘅二月十号。当晚第一次有人见到 UFO 先嘅，咁就开始啲人去讲啦，咁样咁啊讨论啦。咁到2月11号夜晚咧，咁嗰个 UFO 系巨型慢飞低飞嘅 UFO 咧，再次出现。 哇！ 咁而当时啲人咧就系目击啦，即系包括咩咧？佢形容为咩咧？系凌晨时分1点几见到啦，系成个秘鲁咧系大概有2000几个目击者，而嗰个 UFO 咧系低飞到咧系只系可以喺个中榄树顶咁样经过嘅啫。 咁低。 咁之後低 直情係 誇張㗎， 佢想降落咁樣。 係啦，咁佢哋形容嗰啲人見到嗰啲人咧，形容為係呢個 mothership 嚟嘅，母艦嚟嘅。 直情係 Independence Day 嗰只，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誇張程度咧，都未係咁誇張。你講到啦，咁1999年有相機就話唔使相機 ，video 唔使 video 添，係咩咧？因為秘魯人咧係俾我哋 open 嘅，開明嘅。當時咧係所有嘅電台、電視都知道咗呢單嘢，係 Channel 5同埋 Channel 2咧。當時秘魯電視台5號、2號電台咧，電視台咧係即刻派架攝影機去到現場，係直播呢架 UFO 通宵播咗2個半鐘。 你有冇睇過啊？ 咁我係未見過呢段片嘅。 點解你咁緊要嘅片你唔見？ 唔係大感 睇啊！ 大感，我可能有，我未睇啫。 你快啲喺你門口入去第七格右邊嗰格，你掀起揾啊！ 但我要咁樣講咯，你明唔明啊？我唔可以話俾你聽，我而家突然間有個片噶嘛。咁即係我話俾你聽，可能 即係部署， 係即係可能有我未睇啫。即係我而家講完咁嘅 case 俾大家聽。咁但係就係直播而成個城，即係我唔係成日，即係成個秘魯咧，當時形容係咩咧？係有200万嘅觀眾係現場直播睇緊嗰個 UFO。就是在低飛飛的尼馬市。 啊、都話啦，佢阿 Moon 嗰時嘅理論係你 ready 啦。 係啦，冇錯啦。 就俾你。 冇錯。 你唔驚啊？佢唔想，唔係佢落嚟目的唔係想嚇。 係啦，冇錯。 你想話俾你聽，喂，醒啦。 有嘅。咁呢件事飛咗之後咧，咁最搞笑嘅就係、是、啲燈淡咗啦。咁去到2000年嘅3月咧。 又有、啊、 又有一次嘅超低飛嘅 UFO 事件啦，而今次 點解呢啲我哋冇報道嘅？6点半新聞， 唉，真係我想 啲咁震驚嘅事。 你知唔知利馬呢兩單即係近年係最誇張嘅 UFO 西停事件，連美國都唔報道啊？即係美國都 點解咧？點解美國咁關心 UFO 都唔報道？ 係屎不保啲嘢嚟嘅，佢覺得係嘛？ 唔係，我覺得其實佢有少少洗腦嘅過程係點咧？你留意一下啦，喺美國播聽嘅 UFO case 咧，一定係好飄渺啦， 因為有 US 咁樣印住咁樣嘢， 即係你一定係唔可以集體目擊。但係你秘魯發生， 會啊，佢唔會播 USSR 嗰啲嘅， 唔係即係總之係集體目擊嘅話咧， 揞住格仔咗， 咁你就會好令到人哋解釋唔到啊嘛。咁但係2000年3月嗰次咧係。嗰次仲誇張係點咧？當然啦 ，local tour 唔係，而係當時有人目擊咧，係其實3架唔同嘅大型 UFO 係3角形嘅，係有燈係圍住個3角形嘅黑色母艦咁形狀啦。一架係由海岸飛向利馬方向，一個係由北邊飛向利馬方向，一個係南邊飛向利馬方向。 哇！ 3個方向 睇下三角形 咁飛，而係3個方向喺成個國家唔同嘅村落同埋城鎮都係喺唔同嘅方位，即係對翻照所有個目擊個案咧，都係見到呢架 UFO。都是低飛飛過去利馬，而係當時拍到呢些片嘅人亦都好多。咁電視台亦都有直播，咁之後咧就播完之後就亦都飛走咗，好似即係好似俾你睇完嗱，我3架飛出嚟啦，飛完之後嗱，我哋走啦，咁就 咁。但你問佢哋，你肯唔肯定呢個世界呢、這個宇宙係有，即係呢個地球以外係有生物同埋有 UFO？ 你估佢哋會點樣答？ 啊，唔係啊，佢哋已經答咗啦。因为咧，原来咧，当地话咧，佢哋系信，甚至佢哋话个海底基地，唔系个外星人基地咧，系佢哋嘅海底里边。 该出影片仍于1990几。 离，欢欢喜喜，没有预备别离，只想永远好天气。但谢谢现在互信都不讨厌，陪情人时候甚至也会自恋，无言时谈论没相干的影片，偏不要见面。想起识于一九几几，当天跟你怎么一起，得到欢喜始终得不到你，只得最爱的知己。但谢谢现在大家不需恋爱，彷徨时遗下伴侣也要自恋，还承认大家样子一早改变，因此怕相见。 咁啊！呢个消息真系简直吓吓得人惊， 真系咪后嘢真系唔好讲， 呢啲客户嚟嘅吓， 喂， 癫嘅真系， 唔好讲唔好讲啊！咁咧而家咧就剩翻啲时间咧，就可以讲下我想头先想讲嘅嘢啦。 系啦， 而家朋友问我，话咧上个礼拜讲啲即系 ADN adoption， 即系嗰啲外星人老走 脑嘅个案 事件咧。咁咧，我觉得呢个咧就系俾阿彭程咧，俾阿 Jason 同俾所有听众咧去测试下自己咧。究竟你有冇機會其實已經被外星人捉過咧？ 誒，嚟嚟嚟， 好咁啊！嗱，首先 有筆有紙喎， 係要攞支筆， 係啦。 我冇筆喎。 哎呀，我有喎。你唔可以逃避嘅。 你有冇？我出去攞俾你。我 再攞俾 你， 系嘛？ 好有。 咁咧，其实咧呢度咧就有咧，系一个美国嘅心理学家咧，就催眠学家。 大家都攞张纸或者攞支笔， 系啦。咁就 咁，我哋要俾时间大家去 揾嘅系咪？可能已经同埋瞓咗一半，已经系扎翻醒先。 系啦，即系都唔好瞓住啦呢啲嘢。 系， 其实都唔系成日搞嘅。 系啦， 系啦。 我讲完一次我唔讲。 讲完一次唔会再讲嘅，即系呢要所有嘢，我哋尽量都系如果记忆之中讲过嘅咧， 都 唔会讲 噶啦， 记得咗，所以会再讲。 咁啊， 系啦。首先我哋已经准备好啦吓，笔同埋纸。 系。 各位开翻啲灯先啦，唔该。 系。 好啦。 啪啪啪啪啪。 其实咧，所以呢度咧就有六十。 62条问题。 好， 咁只系咧，你答如果你认为系嘅话， 而家文海系准备表演嗰啲大卫高柏飞嗰啲咧，喺电视同你玩游戏嗰啲，而家喺电台大气电波 live 同你试下呢、這个啊测试。 系啦，唔系要讲明就系呢啲题目咧，即系我问完呢个题目，你如果你认为系嘅咧，你就有一。即係有一分，即係計翻一分。冇嘅 ，no 嘅咧，唔係嘅咧，你就零分，即係咁樣計。 如果有有又冇咁咧， 有一有冇，你就要自己揀，一定要揀你覺得係 有 零分啦。 得一同冇嘅啫， 冇 中間， 冇中間嘅。 有啊，一分，冇就零分。 冇錯啦，咁即係咧，就攞埋計數機加咗佢啦。OK， 咁我就慢慢讀咯嚇。咁第一個部分先啦，第一部分有13題嘅，咁咧就係 有 total 幾題啊？ 62題。 六十几题、啊， 嗱我哋又去考试啊， 系啦，咁我就系讲一次嘅啫，我又唔 好嗱，全部问题各位系讲一次嘅啫，咁就唔使 fax 嚟，唔使打电话嚟，乜都唔使啦，你而家攞定纸笔， 系 唔想做嘅朋友，而家即刻熄机，听日先再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唔俾我五分钟之前又会讲一单嘢， 我哋唔会噶啦，系都等你瞓咗先， 系先至等第二啲人话翻俾你听。 系啦，咁你系多谢你今晚收听咗咁耐，而家系咁先，你听日翻工唔好搞啲嘢住啦。 系啦， 咁咧你阵间咧或者喺听朝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咧再 rejoin 翻香港电台第二台， 唔系两点钟都得嘅， 两点之后你可以 做乜嘢添？ 系啦，咁你而家暂时休息下或者去冲凉 ，OK， 咁而家开始正式开始。 好啦好啦，咁大家咧就要抹低啦。咁究竟第一条啦，你有冇发梦过自己飞行呢？ 唔记得有几分啦， 唔 系全部都系一分咯， 一分 嘅有就一分咯， 有啊。 咁、第二条啦，就有冇梦见过自己喺即系梦里边啊，系飞越过啲窗口或者系飞越过啲墙，甚至飞越过天花板嘅？ 冇， 冇就零分啦啊！咁第三条啦，就是、有冇发梦过自己喺水里边一路喺度呼吸紧咧？咁、第四题啦，咁有冇发梦梦过一个非常陌生嘅地方？你系完全唔知系边度嘅？ 有啊。 第五题啦，就系、是、有冇梦过一个相当相当重嘅嘢系压住你自己嘅身体？ 哇！呢啲每次发烧都有嘅、 啊。冇啊，我。 唔係，真係有啲人係有，有啲人冇嘅。我都 成日有噶。 O K， 細個嘅時候 係咪真係有啲人壓住啊？ 細個 即係嗰啲俾鬼砸佢嘅。 唔係，而家唔係講緊呢啲，即係夢到啊嘛， 係冇夢到夢。 咁第六啦，就係、是、有冇夢過，即係夢裏邊啊，見過係醫生係同你檢查身體咧？ 都冇。 醫生同你檢查身體？ 夢裏邊啊，係啦。咁第七咧，呢、這個可能。冇嘢啦，咁咧第七咧就系、是、你有冇梦过关于怀孕、生产或者 B B 嘅梦咧？ 冇、 啊，男人唔会有噶， 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噶，男人都会噶，即系你梦到可能 B B 或者梦 即系我自己生， 或者唔系，总之关于怀孕嘢都得噶，即系总之系梦过呢样嘢。 即系有冇见到你自己仔嘅会第时？ 唔记得啦，应该冇，冇。 好啦，咁第八题啦。咁你有冇梦过系俾人追踪，或者你系去俾人拯救嘅过程咧？ 呢个彭程成有咧好多英雄去救佢。 唔系啊，我系成日俾人追杀嘅。系啊，真系噶，我发好多呢啲追杀梦噶。 大镬！ 因为你成日 一间先分析佢。 半夜敲门也不经，但你做唔到喎。 心虚啊！ 咁、第九题啦，就有冇梦过咧大灾难嘅事情，例如地震、洪水或者核子战争？咁第十题咯，咁有冇梦过喺一个密即封闭嘅密室里边做紧一啲唔寻常嘅实验，即系包括系你做或者你见到人哋做？第十一题啦，咁有冇梦过医院或者地底城或者啲圆形嘅建筑物？咁第十二题啦， 继续 喺梦里边有冇见过自己同一啲军人有接触？ 未到呢个层次，我发觉。 第十三题又好简单，好直接。佢话你有冇梦过 UFO 同埋外星人咧？ 冇。 系嘛？好啦，咁咧，而家首先第一 part 咧，有十三题咧，就加咗个分佢先，即系有一分，总之有几多分就加埋佢零嗰啲吓，咁啊储起佢先啦。咁咧，第二部分 好。 第二部分咧就系讲紧你自己嘅心态嘅，即系心理状况。 系。 咁就系话。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的心胸呢 系咪比其他人广阔咧？ 即系会系咪大方唔系小气？ 系啦，或者系胸襟广阔过其他人，即系有比较嘅。 嗯， 系咪咧？ 麻麻地咯， 即系唔好得麻麻地嘅，即系你认为系就系，认为唔系就唔系嘅。 我就觉得咧。 我觉得一时大方，一时小气咯，系咯。咁我讲，咁我谂我系小气啦。如果系咁，因为我一时大方，一时小气。 我都写小气嘅。 系 啊，咁啊一分啦。如果你 可以咁样赞嘅， 咪一分就 真系小气。 一分就系，诶，唔系如果你话你认为自己小气就零分咯，即系冇分啦。 冇分。 吓，第二题啦，就系你有冇梦？唔系，sorry， 呢个唔系。你有，你会唔会认为啊？呢个世界上边动物同埋植物咧，系同等同人类一样咁重要咧？ 嗯 嗯。 如果你会认为的就一分啦，唔认为的就是零分啦。 嗯， 第三题啦，你相唔相信呢个其他嘅星球里面是有生命的存在咧？这个就是第三题啦。咁如果有，你认为是的就一分啦，唔系就零分啦。咁第四题啦，你有冇一啲恐惧症？例如个恐惧症系咩咧？例如你喺个密室之中你会好惊，或者你坐电梯好惊。或者你是在很多人面前演讲会很害怕， 嗯，即有少少样嘢都害怕 phobia 咁。 系啦，如果有咧就一分，冇咧就零分。 嗯， 咁第五题啦，你系咪唔中意睇医生，甚至牙医都系嘅？即系话，如果你系唔中意睇医生或者唔中意睇牙医嗰啲咧，就一分。 唔中意嘅， 唔中意一分，系啦。中意睇嗰咧就零分。 嗯， 我谂都冇人中意啩。 我零分啊， 吓 我中意， 你中意睇，我 OK。咁第六条啦，就系你对针有冇恐惧咧？ 嗯嗯， 即系打针嗰啲针， 唔系任何针， 有就一分， 任何针冇错，有一分，冇就零分。 嗯， 第七题啦，就系你有冇失眠嘅状况咧？ 有， 有就一分， 常常定系偶尔都计嘅， 偶尔都计， 偶尔都计， 有就一分，冇就零分。咁第八题啦，你瞓觉嘅时候系咪经常要开灯、开心机或者开电视，甚至系要靠墙边瞓咧？ 嗯， 系咧就一分，唔系零分。第九条啦，你系咪瞓觉嘅时候咧，硬系瞓一瞓上床就担心自己个大门未锁？ 嗯嗯， 如果系咧就一分，唔系零分。 哇，咁即系成晚瞓唔着噶咯？ 系有啲人可能 心虚噶啦呢啲只。 第十题啦，我觉得呢个彭静会，你俾人叫醒嗰时咧，会唔会突然间吓一吓嘅？ 嗯嗯， 如果会咧就一分。 瞓醒嘅时候， 唔系即系你俾人叫醒 啊，一定会。 佢会啊，我行过啲玻璃嗰啲事，我都唔关我事，都行。佢自己你做咩吓我？癫噶你，咁系要行都要入噶嘛，咁样嘅大佬。 你喺度集中紧，突然之间咁样。 喂，咁你呢世界有人嘅， 我知，但我生活在我的世界都 有人嘅。 系咁就第十一题啦。咁你会经常觉得被人监视嘅咧？ 嗯嗯， 曾经有咁嘅谂法都当 当系嘅，曾经有都当系一分，冇就零分。 幻想算唔算？ 幻想唔算，即系你系真系觉得心里边真系觉得有人监视你嘅啫。 哦，咁，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地方你系唔会去嘅？特定嘅地方你唔去，即系例如咩咧？就可能你觉得停车场你唔会去嘅，戏院你唔会去嘅，即系一特别嘅地方系你必定唔会入嘅 ，disco。 你都可以咁落， 但会唔会系一啲地方，譬如一国家？ 唔系地方。即係可能你喺任何國家你都唔會去戲院咁樣啦，啊有咧就一分， 冇 我唔會去難次喎，算唔算咧？ 咁唔算， 係喎佢真 係， 佢真係唔去 㗎，我都只 裝啫嘛。 唉，你快啲俾我講埋先。第十三啦，就係你會唔會經常搬屋咧？會咧就一分，唔會就零分。 嗯， 第十四題啦，你會唔會你即係會唔會覺得你所有最重要嘅記憶咧，都係喺童年或者青春期咧？ 嗯， 如果会咧就一分，唔会就零分。第十五题就系你会唔会觉得好似一种冇经历过童年嘅感觉咧？ 嗯， 系有啲人觉得佢冇童年经历噶嘛， 咁啊 系啊，有如果会嘅感觉，即系有 Michael Jackson 嗰啲 吓， 太辛苦 啦，咁就一分咯，冇就零分。 吓， 第十六题就系话，如果你遇到任何 有六十几条啊。 系啊，所以 你玩到两点咧，就唯有会话下个礼拜先话俾大家听 啦。嗱，你遇上如果关于性或者家人嘅问题嘅时候，会唔会感到不安咧？会就一分，唔会就零分。 嗯， 十七题啦，就是、你睇，即系夜晚咧睇住个夜空同埋星星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不祥嘅感觉咧？即系唔安乐嘅。如果会咧，就一分；唔会就零分。第十八条啦，就系、是、你会唔会曾经感觉到？你身边有啲你睇唔到嘅物体啊，喺你附近， 即经常啊，经常就得有啲咁嘅嘢。有一分，冇零分，冇零分。十九题啦，你是否目击过一啲嘅怪嘅光咧？有咧就一分，冇零分。咁呢个第二部分完啦，咁啊加起佢啦。 嗯，得啦，加咗啦。 咁啊，而家到第三部分啦。咁咧就系讲紧你自己嘅经历嘅，个人经历嘅。咁第一题咧就系话，你会唔会曾经觉得你自己好似突然间多咗一啲时间，或者少咗一啲时间咧？即 开心嘅时候，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即系突然间你觉得，咦，明明好似我坐咗成个钟，但系，咦，但系好似睇个表得十分钟啫咁样，即系嗰种感觉。 哦，呢啲感觉。 吓，如果有咧就一分，冇咧就零分。咁第二题咧就系话，你有冇灵魂出窍嘅经验咧？有嘅一分，冇零分。第三题啦，你有冇第六灵感嘅咧，或者心灵感应嘅咧？有嘅一分，冇嘅零分。第四题啦，你有冇试过咧瞓醒之后咧？觉得你好似冇瞓过一样， 呢个个个礼拜六都有， 系有啲咁嘅事，咁啊有系一分，冇零分。咁有冇试过咧？第五题啦，你有冇试过瞓醒之后，发现自己瞓喺一个唔识嘅地方， 发梦啊嘛？ 唔系，即系真真正正，可能你明明你瞓喺一张床嘅，可能突然间 瞓咗个地下， 或者瞓咗喺地下，或者你可能瞓喺朋友屋企吓，即系你系完全觉得，咦？我明明我瞓嗰时唔系呢度， 有啊， 有系一分， 调转咗啊定？ 调转咩 啊？第二朝起身个头去咗第二边。 哇！你要反瞓嘅程度都几劲喎。 我细个嗰时净系行咗出厅遮住个电视添，唔记得咗。 咁你有嗱呢个一分啊？你要 我搵士巴拿啊嘛，揽住个电视 都得。咁第六题啦，就系你有冇试过瞓醒之后咧，你发觉啲衫裤鞋袜里边多咗啲嘢，任何嘢都得。 即系俾人教唔 系，因为突然间你明明个睡衣 唔系我噶，妈咪。 系啦，类似 唔系我噶。 明明可能有个橙啊，有个朱古力啊嗰啲咧，即系明明唔喺你嘅身上面，但系你衣服入面有，会唔会有咧？如果有嘅就一分，冇零分啦。咁第七题啦，就系你周围嘅电子仪器会唔会经常故障咧？ 突然间拍熄咗， 你自己身边嘅经 我有一个咁嘅电子手杖，成日自己 reset 嘅。 哦，咁就有啊一分啦。 咁唔系应该自己唔系自己 reset？ 佢自己有支一定有支针督落去先得。 吓、啊，所以佢唔系自己 reset。 咁我点解无端端 帮佢 reset？ 点摆个袋度？点解无端端 reset 咧？ 就系、是、有啲嘢系好细。 第八题，你戴嘅手表会经常停嘅咩？有啊一分，冇零分。第九题啦，你系咪一个素食者或者经常食素嘅人咧？系就一分，唔系零分。好啦，呢度加咗佢啦，九题加晒啦。好啦， 第四 part 啦， 第四 part 啦。咁呢个咧就系讲紧你经历咗一啲物理嘅怪现象嘅嘢嚟嘅。第一题啦，你有冇见过一啲唔明嘅光柱或者系发光嘅球体咧？有啊一分，冇就零分。第二题啦，就系、是、你有冇听过一啲唔寻常嘅怪声？例如系嗡嗡嗡嗡嗡，或者系啲高频或者低频嘅声，或者嗡嗡嗡。 啲彭程嗰啲自叫嗰啲算唔算？ 唔算，即系不明嘅。你完全可能你喺一个你自己屋企突然间听到啲声，你揾唔到因由嘅。 耳鸣、 啊。呢、這个都唔算耳鸣，即系你听到声。咁、有咧就一分，冇零分。第三题啦，你有冇闻过一啲怪嘅气味，但系你揾嘅揾唔到系咩嚟嘅？ 即系原来自己嘅脚咁嘅。 你谂住揾到，都揾到，揾唔到嘅，咁啊有一分，冇零分。 冇。 第四题啦，有冇坐？有冇经常坐？即系坐任何车又好，你揸车又好，突然间会死火。死完火之后咧，你要过一段时间先摊翻着。 哇！嗰个以前嗰个 mini 啊， 佢以前嘅车都会。 诶、咁都算系一分吓、有就一分，冇零分。第五题啦，你有冇试过你啲心机同埋电视机咧系不明不白地开咗或者删咗咧？ 潮湿啊嘛， 但系个掣系熄咗嘅，讲紧。 系啊 ，off 咗个掣嘅 ，off 咗 个 掣嘅， 自 己开自己删， 即系你个面 潮湿都会噶，有时。 总之而家讲紧你经历啦，有就一分，冇零分。第六题啦，有冇见过啲好奇怪嘅雾啊？喺你身边出现过，或者你去个地方出现过咧？ 哇，几恐怖啊！ 即系你个头嗰度飘过一嚿云， 或者可能你上山，突然间明明系晴天，突然间有个雾飞过你身边，之后消失嗰啲咧？ 冇， 我打冷 有一分，冇零分。第七题啦，有冇咧喺空中见过一啲好怪嘅，但又好靓嘅云彩？有一分，冇零分。第八题啊，最简单，你有冇见过 UFO 咧？ 咁我 你 知有冇？ 其实你都算有，但系讲 Jason 可能算有。 但我有一次见过一个，我咪讲俾你听，喺厨房倾电话，一个发光物体爆炸。 不如我觉得咁啦，因为佢 UFO 嗰啲系咪嗰啲射上嚟靓仔玩嗰啲火？ 唔系啊，唔系啊。 咁呢个你要自己谂啦。 有见过一番， 我唔知系咪 冇就零分。 咁我咧应该，我可能会睇错你个饼底， 呢个要你自己谂啦。 算啦，争个一分应该系啦。 咁咧呢个八题咧，你要 加 埋 佢， 系啦。 仲有几多题话？ 之后仲 last part 啦 ，last part 仲有13题，好快讲。 O K， 好，我哋仲有十分钟啫。 系啦，咁 last part 咧就系讲紧呢个生理现象嘅。第一题，你有冇经常系瞓觉瞓醒之后都系觉得好攰咧？ 有呢个， 有一分， 日日都系， 都系啊，都系。 第二题咧就有冇试过瞓醒之后觉得有啲身体麻痹咧？ 有， 有一分，冇啊零分， 成日都痹添，扎住晒啲嘢瞓到都唔知道做咩事。 第三题啦，有冇经常性头痛？ 我冇， 尤其是喺眼球后边嘅位置咧， 偏头痛， 俾人针过系嘛？ 系啦，佢冇咁讲啦，即系眼球后边位置特别痛，或者经常头痛，有咧就一分。冇人兩分，誒冇就零分 ，sorry， 冇零分啊！第四題，有冇試過醒咗之後有流鼻血，但揾唔到原因咧？ 冇冇， 有一分。 不過頭痛膨脹會有嘅。 冇零分， 我都會見到佢啲嘢咁樣。 係啊，我頭痛㗎，見到你我頭痛，你諗起即刻痛。 係第五題，你有冇試過？你唔係你係咪一個非常之好聽力啊？應該咁講啦，即係聽力非常好嘅人咧，係啫就一分。 我 headphone 唔好開咁大聲，好靈敏。 唔係咧就零分。第六题啦，你哋声音同埋光系咪好敏感嘅咧？ 嗯， 系一分，唔系零分。第七题啦，你有冇出现过一啲唔清楚咩来源嘅耳痛咧？即系你冇伤害过佢，冇 即系外星人有冇插嗰啲嘢喺耳仔度？ 有冇咁讲？ 冇 耳痛咧，有一分，冇唔零分。 咁啊，穿耳膜嗰啲， 穿耳膜你特登穿嘅喎，冇事咯。 唔系特登穿嘅，大佬。边人咁折堕啊？特登穿， 我哋滑水搭到都算系特登噶啦。 意外 系 OK。 咁然之后外星人就插咗一 针。系啦， 啊，第八题啦，就系、是、你有冇试过？你会经常对一啲日用品同药物系有敏感，例如阿司匹林啊、番碱啊、香水嗰啲敏感咧？ 嗯， 有一分，冇我零分。第九题啦，有冇试过咧？喺醒咗之后咧，有身体上面有啲瘀伤或者啲伤痕？ 嗯，冇。 或者痛。 即係飲醉咗啲咖喱雞嗰啲， 飲醉就知道 呢 啲就知道原因啦嘛。 真 係咁啊，有咧就一分，冇零分。第十題啦，有冇試過醒咗之後咧？嗱、啊、呢、這個啊就係講緊生殖器官會感到痛楚，即係當然係唔正常啦，痛楚啦。 即 係 唔係有性行為？係 啦，冇錯啦， 痛楚嘅 感到痛楚，有咧就一分，冇就零分咁樣。 零分。 第十一題啦，就是、如果係女性啊，呢題女性啊，你有冇試過離奇咁去停咗月經？而但之後回復正常嘅咧，有咧就一分。 但我知道咩原因喎、啊， 冇咧就零分。呢題咧就臨時可以當係零咯。 零。 但係因為身體唔舒服咁樣。 誒唔理啊，總之試。 唔理啊，佢話，誒幾負責任啊。 係 唔理啊？ 但唔係因為懷孕喎、 啊。係啦，即係唔係因為懷孕係啦。咁、嗯、第十二啦，就有冇試過假懷孕嘅現象咧？即係 咩叫假 懷孕？即係男士當然要寫零啦。 扮懷孕啦、 啊。係啊，女即係假懷孕，即係可能以為自己懷孕，但係。驗過之後就 哦， 或者可能開頭驗唔到有，但係後來又話好似證實驗錯嗰啲咧，係啦。咁啲有咧就一分，冇咧就零分。咁最撚尾咧就係、是、有冇試過身上面出現一啲咧硬塊，但係完全又唔係病痛嘅嘢嚟嘅，係硬塊嚟嘅啫，又一分，冇啊零分。 有啊，即係晶片啊嘛， 人哋唔係咁講。好啦，咁呢度咧十分題要加咗佢啦。 嗯， 咁咧有幾多分啦？咁之後咧呢度加埋佢咧就全部加曬佢啦。 咁有幾多分呢？大家而家嚟計計先啦。 You know that this is a holy time. Emotion 佢系Destiny's Child。 哎呀，唔系剩翻好多时间咋？ 跟大家计晒分未咧？加晒未？ 计晒咧咁易加呢啲嘢，瞓着啲加啦。 我惊瞓着啊，仲有两分钟，可能加完之后瞓着咗就唔抵啦。唔系咁样嘅嗱，我知道咧，阿彭静几多分啊？ 我30分。 咁啊 ，Jason 咧？ 29。 咁其实咧就好得意嘅，原来咧吓喺31分以下嘅人咧就。极大可能性咧， 系唔会见冇机会， 冇俾外星人捉过嘅。 或者你问嗰啲问题咁明显， 又要只眼要痛，又要耳仔， 眼球有冇痛啊？咁样， 系 即系眼球梗系冇痛啦，冇俾佢搵利器插入过啦，大佬。 唔系有啲人有噶嘛，有啲人真系眼球底系痛啲噶嘛。OK， 咁啊，如果你系32分至到51分嘅话咧，咁咧你咧就系一种。可能有機會，但你需要更加長嘅研究先知道你係咪曾經俾外星人捉過啦。咁、但係第三咧，如果你係52分至62分嘅人咧， 恭喜 咁你就恭喜你啦！你係好大程度上， 即係你話有冇發夢見過人哋做即係實 嘅人捉， 即係你其實。想话嘅， 咁你几多分，云海？ 我冇计过， 佢系100分，佢自己计，全部都有， 我冇 62分啊，62分嘅，62题，佢唔敢啊，因为佢惊失望啊，吓冇啊， 我真系冇呢咁样嘅天分吓，唔会俾外星人捉， 我反而惊有啊，有近排个颈后边都痛痛地，我都惊。 唔系，我已经 confirm 咗你头先，我一摸系一块四方形嘅嘢嚟，系晶片嚟嘅， 系要挖。 外星人捉咗你，佢梗系执到宝啦。 执到宝喎，净长佢嘴啊，成日喺度讲嘢， 即系洗脑， 我真系 惊 噶，唔系因为你谂下，即系因为我有时瞓觉瞓醒，真系只脚真系好痛噶。 系啊， 有晒晶片嘅，劏开个掣， 切晒都系换个掣。 唔系，所以我觉得我系惊有噶， 唔使惊啦，肯定你有啊，你唔使唔想啊，肯定你有。 咁大镬 啊！你再唔搞咧，你再唔讲名打几场咧？你听日只脚都会痛嘅，其实 系一个钟噶嘛，过一个钟噶嘛。 好啦，跟住交俾你得分， 拜拜， 好，拜拜。